喂，咁我哋讲埋最后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好 咁话说呢，就嗱，跟住我哋听电话噶啦吓， 啊，好啊。 好啦，咁啊，我哋呢就讲埋最后一个话题呢，就话说呢，依家原来呢嗰个嘅大学啊，嗰个退学潮啊，系非常之犀利，你知唔知啊？ 啊！退学潮系好犀利，点解咧？ 吓， 冇 即系 钱交 依， 学费 嗯， 啊！冇钱 嗱。 交学费点咧？ 嗱，依家咧，嗱就點樣講咧？嗱，我講嗰個 background 俾你聽先吓，咁咧就係2017-18年度啊，八大院校嘅學士學位課程退學人數咧就升咗5% 去到1300人喎。嗱，呢個係相當之大嘅數字嚟噶喎，一間中學都係得1000零人嘅喎。你知唔知八大院校竟然間係 bachelor 學位嘅退學人數係去到1300人，咁啊對比起10年前即係09年咧。就係暴升咗76%，咁呢，就有啲即係相關人士、消息人士嚇、或者熟悉國情人士，屌你嘅老味，真係指出啦嚇、學生退學嘅原因就包括遠赴海外升學啦、學科選擇啦等等嚇、升學專家表示現時呢，二入大學啊，成績處於邊緣嘅學生讀上去呢就好吃力啊，加上學生思維呢趨向全球化。佢預料咧退學潮係有增無減。其實我都識得有啲益友咧，佢哋都喺一個所謂愛與痛的邊緣㗎。對於佢哋嗰個學位嘅選擇，就係話佢哋其實入咗去嗰個學位，就先至覺得嗰個學位咧唔係佢哋理想當中想讀嘅嘢。咁咧就佢哋竟然間咧嗱，我哋10年前其實唔會㗎。我相信你嗰個年代更加唔會係非常之珍惜嗰個學位㗎。咁但系依 梗系 家 啦， 呢，就 打生打死系嘛，考入去。 系啦，你知我哋嗰阵时就系、是，即系你哋嗰阵时咧就系 A level 咁啊，就高级程度会 系啦。 考系嘛，就预科，预科就大学预科，OK 系咪？即系大学嘅预备班嚟噶嘛，打生打死又会考系嘛？你嗰阵时仲有中三嗰个嘅升班试添， 你唔好吹到咁大喎，好似冇喎。 即系你嗰阵时仲喺呢个天台小学嗰时读书添嘛，牛经理， 系跟住一先如何啦， 唉，先讲嗰间嘢系嘛，咁嗰阵时我哋咧就永远唔会谂住 quit U 嘅，最多系带住个学位去 transfer 嘅啫，即系转系啊。咁依家竟 最 然 多 咧， 嘥1年时间，咁啊 系 转 啦， 咗系，转咗第二个系。 系啦，起码咧保留原有嗰个嘅学籍喺嗰间学校嗰度。哇！但系依家原来我哋发现啲益友呢，佢哋我都有其实了解过啲个案呢，就话佢哋原来系觉得即系我都唔想读嗰啲嘢啦，或者冇兴趣啦。哇！咁都可以 quit 嗱，呢真系呢，潇洒走一回啊！即系对于我哋喺嗰个年代走过嚟嘅人，完全系想象唔到呢一种嘅豪迈啊！可以讲话系，喂，话走就走、啊。你再你擺低咗20000几蚊嘅咯，42100 一 蚊 年 学 两系 费， 咯， 你 系 擺低 啊， 2000嘅咯，系咪啊？ 咁虽然都系借嘅啫，但系都要还噶， 系或者你借啦，或者老豆老母俾，或者自己硬 啊。 啦，都系钱嚟噶。即系咁样嘅时候，就竟然间系即系，哇！原来系咁多人呢去退学，咁啊，因为依家好多嘅海外嘅升学又系好方便啦，系咪？亦都大學學位係比以前呢，事實上係多咗非常之多嘅，尤其有好多合辦嘅學位啦，有好多係同海外嗰啲大學啊，所謂合辦啦。咁你嗰個李允都係讀嗰個菲律賓比納勤大學啫嘛，就係、是、海外嘅課程啊嘛，即係香港讀嘅，張證書就菲律賓印嘅咁樣啊嘛。咁佢都大學生嚟嘅，咁啊黎牛你係咪嘅？ 我梗系唔系 你 啦。 唔係大學生嗱，所以呢，我哋又覺得呢。千祈咧就唔好搞学历歧视喎、哦，嗱、呢个我自己读到硕士都系咁样讲嘅喎，你千祈唔好以为呢，依家好多人啊，嗱有个心态，嗱我知道好多益友呢都系即系大学毕业嘅，但系千祈就唔好以为嗰个大学毕业嘅证书呢，就系、是、令到你改善嗰个嘅即系收入嘅唯一嘅一个因素啊，或者决定因素，未必嘅。即系我唔知阿黎牛同唔同意一样嘢，就系、是、人生咧，其实个际遇咧系比你嗰种沙子系更加之紧要嘅，吓、啊，即系你同唔同意啊？ 都同意嘅，部分同意啦。其实识唔识做人系好紧要啦。 吓，你识唔识做人？咁你即系识唔识做人啊？能唔能够抓紧到嗰啲嘅机遇啊？咁我谂呢啲仲紧要过你嗰张嘅沙纸啦，系咪？有啲人读完个大学出嚟，咁又如何咧？系咪？屌你啦！咩真系有啲人即系好唔识做人嘅，系咪？吓，系嘛？即系咁啊！读完大学。咁啊点咧？大学就教你课本上嘅知识，即系话鸠知你系研究生又好，乜咧都好啦。佢又唔会教你睇人眉头眼额啊，佢又唔会教你即系点样去做人啊、待人接物啊。嗱，呢啲冇得读噶嘛，系咪啊？即系我谂呢啲啊，仲紧要过即系读书咯。嗱，以前我哋都觉得哇，即系有呢个学位咧，真系不得了啦。咁样即系睇到咧。天咁大，咁但系咧，原来啊，正如泥牛咁啊，你即系阿牛经理啊，你做到高级嘅管理层啦，其实你慢慢就会越嚟越觉得，系当初嗰啲咁样嘅沙子啊、学历啊，对于你嚟讲过眼云烟啦，系咪？你个工作经验仲紧要啦，系咪啊？ 都一半一半啦，就系即系个先后次序可以系唔同噶嘛。 是 因為你啱啱讀完個大學出嚟，你唔識做人，或者你係廿零歲嗰幾年，你係做唔起嘅，你點解份工都做唔上啊？你點解揾唔到自己嗰個方向啊？係呢啲你讀大學係冇教你噶嘛？ 係啊係啊， 啊！但係你嗰啲你話你嗰啲知識，你之後可以追翻噶嘛？ 可以追翻，但係有啲人又唔識做人，就成世唔識做嘅，多數都。 係啦，你成世就唔識啦，咁你即係嗰個時間，即係我話你書本上面嘅嘢，你可以追翻噶嘛？ 嗯，啱。 但系你毕咗业之后，你唔识做人，就系嗰几年就系唔识。 哦，我明白你讲嘅，即系你话嗰个学历咧，沙子就可以厚补，绝对系啦，大把 senior student 啦，谢安琪都系啦。喂，有个益友阿谢咧就话做人最紧要唔好反骨，嗱，我都同意嘅。嗱，呢个我都同意嘅。任何带过你出身嘅人咧，都感恩咯，呢样嘢系吓，同意啦。呢样嘢做人唔好即系唔好反骨，系都紧要噶。呢样嘢其实系。啱唔啱啊？即系大过你出身嘅，或者系对你都有恩于你嘅，即系唔好讲话禅前滴水涌泉以报乜乜物物啦。你唔报啊，你都唔好害人过人一动啦，即系咁样解咯，系咪？咁啊，有啲益友咧就话：郑宇石啊，读到学术权威都冇用，连基本嘅道德都冇。咁佢当然系冇啦，咁中意嫖，因为佢最中意嫖舌啊嘛，嫖舌啊！唔系嫖妓喎，系嘛？嫖舌啊，即系抄嘢喎，啊！阿 Billy Cock 话系啦，个嗜好就系嫖。咁 Billy Cock 话未必嘅，依家请人睇学位就好基本。咁我睇下咩工种啦吓、啊。如果你话要攞专业资格嘅嗰啲，就当然系嘅，但系都唔系即系嗰个。我觉得你如果唔系做一啲专业资格嘅一啲嘅工种咧，嗰、那个沙子其实系。冇乜作用啊！我个感受啫吓。嗱、啊，有个 Jimmy 五嘅益友就话，人品、人性同修养咧，都比学历紧要吓吓、啊啊。喂，犀利喎！有个奥伊米亚康话，搵好多钱咧都可以唔识做人，佢搵得多钱都唔会请你饮餐茶。 咁啊系 啊， 都有啱喎吓。咁啊，识做人咧，又唔代表识搵钱嘅，又系唔同嘅。 系，又系两样嘢嚟嘅。 可以系好相似，但系学嘅出嚟个结果系可以好唔同。 系啊，我觉得嗰个际遇都好紧要嘅，其实系你话俾你读到硬叻，喂，根本都冇一个机会俾你嘅。嗱、哦，咁、啊、你点搞咧？系咪吓？当然有个机会俾你嘅时候，你又系咪预备好你自己嚟到去，即、就、系、是、去？即係去開展你嗰個嘅事業啊，嗰啲嘢咧，係咪嚇？阿二汪就好笑啦，佢話：當你啊做咗咁耐啊，就梗係完全唔係睇學歷，係睇能力啦咁樣。咁你尤其網台嗰啲更加之係啦。比如我哋咁樣做節目，你有咩嘢嘅學歷可言啫？其實我就讀到碩士噶啦，但係對於你讀嗰啲嘢，同我喺度 practice 嗰啲嘢係完全唔同啊嘛。喂，我今日做到今時今日咁。可以除咗去行開飲水屙尿，可以 non stop 咁講嘢，其實唔係

呢 个 你有冇留意到呢个现象咧？神驹， 迟啲留意下，你可以 你应该探讨下，好耐噶咯噃， 吓，好耐噶啦。 好耐噶啦。仲有你影风景相，佢又影风景相，系咩料咧？ 我呢个都即系 好多噶喎， 风景就人人影嘅，即系正如良心都人人有嘅，唉，都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咧， 系点咧？ 影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质素差好远啊！你明唔明？我唔知神驹你用咩机影噶？ 我用心机我都系唔可以用咩机 你废， 用心机影咯。 即系有啲人咧就好吹捧佢部相机嘅咩质素，即系讲到好似好有研究咁样嘅。 系， 咁其实即系我有玩开相机，其实听一听咧都觉得，即系佢讲嘅嘢有时有啲好笑，即系扮专家咁都唔紧要嘅。但系个问题系咧，即系你讲到自己系专家，喂大佬你 post 嗰张相，你有翻咁上下质素，你先 post 出嚟啊？喂，你张相你风景相唔紧要，你风景相完之后，你 turn 到个左上角个天嘅紫色嘅，咁样仲 post 出嚟，然之后或者影啲相好靓， 系咪呀？有 即 通 系 到紫 你自己， 色嘅咩？ 你如果你知道我讲边个，你自己睇翻。成张嘢都紫色嘅通，即系佢棵树有啲紫色嘅，咁但系佢唔使 turn 到个天嘅紫色噶，大佬。即系你用咩机影都冇用得学，你话真系用心机影好过啦。 心机影噶啦，我啲系就系，即系唔系话要，即系追求嗰个器材啊、设备啊嗰样嘢，我就冇乜追求嘅。最紧要都系即系用个心去影啦，同嗰个最紧要系即系所谓点解我咁追求话系即系咁早嘅时间去到嗰啲嘅地方呢？即系除咗冇人之外呢，尤其系你嗰个人杰地灵嘅情况底下呢。你同嗰个嘅历史环境个氛围啊，系天人合一啊！嗱，呢样嘢好紧要啦。屌你噶老尾，如果你晏昼去到成班嗰啲大妈叽叽呱呱嗰啲僆仔跑嚟跑去，你系冇办法咧，同嗰个嘅历史啊，系感受得到噶吓，嗰种感觉 冇错， 啊， 冇错。 追求嗰种感觉即系吓，咁其他人就唔知啊，唉，真系。 系咯，陈哥，你同佢沟通下啦。即系有时我碌 Facebook 见到好似两个孖生兄弟，我以为我 at 咗两个神驹啊，大佬，你呢手屌完又跟住屌亲兄弟咩？ 唔系冇讲呢个又屌，咁即系呢个系你嘅个人意见啦，Peter 仔就 系啦系啦， 系 我不代表任何立任何人 不代 嘅，我哋 表 冇 立 多 场 少啫。 啦，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啊。 系啦，如果你知我讲边个，你就沟通下啦，或者你留意下啦，你留意下啦， 我 你 留 未 意 必 下 知 啦， 嘅之前， OK， 系好啊好啊好啊， 好， 好，留翻时间俾下位益友， OK，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晚安神驹，晚安黎，拜拜拜拜， 吓， Peter 仔都俾冲水喎。 佢 嗱呢个 Peter 仔个意见嚟啊，寻仇，唔好搵我啊，唉，真系，系咪先啊？啊，咁系啊嘛，大佬咪而家，屌你又算到我头上啊，又系，呢 个系佢嘅个人意见，OK，系唔知啊，好啊，咁我哋听下一个益友好唔好啊？话啲益友原来系都等咗好耐嘅，事实上系，咁啊，嗱， 好有 头先 趣。 喂，有个益友话想自杀嗰个系咪打上嚟啊？你打上嚟同我哋开解下你啊， 有咩咩扫黄咩坐喺天台 吓咩坐喺天台想跳落嚟嗰个，你唔使跳而家打俾我哋啊，有我哋同你倾偈，OK， 好个谈判专家。 唔使有咩嘢唔需要跳楼嘅。 唔系，如果你打上嚟，你30秒啲啲啲俾佢咯。我谂佢应该会落翻嚟。 你抑郁症都好翻啊！即刻血清素唔使食。好啊，打俾嘅下一位嘅益友啦，电话咧就系接通当中呢位嘅益友，喂，咦，系咪喺翻度啊，靓牛？ 我喺度，喺度。 系，唔系啊？因为头先又揿错咗，因为依家 Skype 咧又 update 咗啊，所以喺 机 个 制 掣 又唔同咗。 系啊，操控上未系咁纯熟啊吓。好啦， 好。 咁啊，依家听下一位嘅益友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嘅吓。咁啊，依家咧，喂，早晨。 早晨啊，陈哥，早晨啊，黎牛。 你点称呼啊？ 系盲工诊嚟。 系盲工诊啊，又系你喎，请讲啊。 冇，系本身今日谂住闹，即系闹人之前，我去打一打。阿陈哥，你唱呢一个这个好听，即系唔系讲笑，我系。有啲感動，有啲感動，因為 左交咗， 唔係左交咗，點解咧？我講先啦，因為以前咧就聽過一次唱國際歌，第一次聽國際歌嘅時候咧，就係講呢一個蘇聯啊，佢哋拉啲人即係離開中共，咁所以咧即係講佢哋嗰段友誼，即係講嗰陣時同中共嘅友誼咧。咁嗰陣時佢播國際歌，咁我係有少，咁嗰下我又有少少，所以啊一齊之後冇聽，已經冇人唱演奏咁嘅感覺。陈哥再唱有翻，咁我就觉得 多谢多谢， 系啦， 多谢系 系啦，咁啊，一定要赞下先，因为抑压下个怒气，要屌柒泛民，你都冇你个梁国雄，真系冚家铲中嘅冚家铲。我真系我唔理解你一个，即系你作你喺当年作为一个系为民请命嘅人，点解今次心里口去讲一单说话出嚟，即系何必？你嗰日你今日夠膽死去支持150個新移民啊？咁喺度落嚟，你寫文嗰班咁嘅冚家產，仲夠膽死話香港係要撳800萬人，嫌撚人，嫌好似嫌撚夠人咁樣。屌你老母！你哋點樣對得住 QE 嗰班醫生同護士啊？仆街！我都唔諗話你對唔對得住你啲選民，都唔諗話你對唔對得住嗰啲基層。我哋問你對唔對得住嗰班服務護士？我今日同教會一個傳道人，佢阿媽入咗醫院，就係入 QE。你老母臭閪，佢同我講嗰副我聽完之後呆撚咗。佢話咩咧？佢老母入咗 QE， 係 自己入去凌晨1點先上到病房，病房，跟住瞓咗一陣之後要搬翻張牀出嚟，叫你老母。成間房11個人全部俾佢做緊正曬，就因為佢一個人要搬出搬入咁樣。屌你咁撲街咯！一間房啊，我哋入過去咯，即係入過去嘅。如果你鬆動啲4張啦，正常啲5張。屌你老母，一間房11個病人啊！我屌你老母，使乜咁瞓牀啊？仲要啲牀不停咁喐嚟喐去咁樣，切咗咁樣轉走廊瞓曬人，咩料啊？屌你老母！你而家即係。我真係想問，屌你老母！你梁國雄到底有冇親身係入過去 QE， 又或者係聽過有啲人瞓 QE 出翻嚟，或者加在 QE 嘅人？今時今日啲醫生會見面到啲乜撚嘢情況啊？屌你老母頭係！即係你話撲街先話撲街，冚家產先話冚家產，你唔識，你唔知，唔好亂講嘢。你唔明唔知嗰啲出嚟想，唔好講風涼説話。如果唔係講，屌你同林鄭嗰串嘢分別啫。撲佢臭街！我覺得呢一樣嘢，你作為一個民選嘅議員，其實犯狗都係噶，屌你！其實犯狗都係咁啊，只不過柒少啲咁解啫嘛，即係近排啊，以前唔係嘅，即係佢近排柒少啲咁鬧少啲咯。點解梁國雄撲街哦？你仲要係喎？你記住哦，周樂行係社民啲人嚟噶嘛？我冇記錯 啊？係啊！ 屌你冇你，佢係社民嘅人。佢講嘅説話都係代表你寫文言立場㗎啦。屌你老母，你梁國雄有冇出嚟更正嗰一半句説話？你冇講過半句公道説話啊？你老母，即係呢啲咪賤鳩格咯？屌你老母，即係所以我覺得你係一個，如果你係仲係一個仲 claim 自己係一個嚇，係一個民選議員，佢之前講㗎嘛。我尊貴嘅民選議員，我好撚大嘅，我好撚閪㗎嘛，講到。你講到咁大，講到咁勁嘅時候，就唔該 show 翻一啲你應該有嘅，即係你應該盡嘅本分出嚟，就唔好做埋啲咁閪嘅角色，一撲街之外撲街行為。你咁樣講，你就算我俾你新界東啊，你真係出去選啊，冚家產死緊佢啦，屌你老母！啊，係啊，咁呢個一樣啦嚇。我講多少少，呢個係同你嗰個試麥有啲關係嘅。 係好啊，請講啊。 係。系咁咧，事情就咁嘅，因为我唔知个益友而家个益友有冇听紧啦。咁我转达翻，因为其实咁样嘅，市米嗰日咧，本身有个益友咧就喺留言板嗰处，咁就讲咗，佢就话咧佢 即係俾第八個女士啊，佢追求嘅女士又飛咗，拒絕咗。咁跟住佢就話好唔開心，佢就嗰陣時佢就講，即係我唔知佢講到好似生無可戀咁樣啦咁佢簡單而言就係講到就係話啊，我回憶下啊，佢講到佢大概講到就係話。佢好，即系佢觉得，世上嘅女人都系冚家铲，你嗰啲女人就识收兵嘅啫，男人乜叉叉咁样，咁就好唔开心，咁就有成区唔介意就开个家事法庭，就系开解下啦，都系开解下啦，因为我唔 咁佢 知 可 系 以 咪 你 头 叫 先 佢打 啱 电话 啱。 嚟啊，你叫佢打电话嚟啦，8191-0471，你叫佢打嚟啊嘛。 佢上次有打，佢嗰晚有打过嚟噶，但我唔知系咪因为大家咧提心啊，即系然之后 jam 咗条线，咁佢就冇接咗电话。同我讲话，我哋唔系主要唔系试接电话，嗰晚唔系真系开啊嘛，嗰晚试麦啫嘛，咁所以系咧冇接嗰个电话啦。咁所以佢系有嘅，咁但系即系 咁 冇接到啦， 你叫佢依家再打嚟啊，你叫佢依家再打嚟啊，好嘛？ 我再揾揾啦我再揾揾，因為我都唔好，即係因為我都係立眼見到留言板見到喺 Facebook 明 嗰 白 度，咁但 ，OK， 係，但我就唔記得，係咁如果得嘅，咁你都講幾句啦咁我收線先啦， 多謝你電話盲工程， 拜 好， 拜， 拜拜，好啦，下一位 好，拜 嘅 拜。 益友啦，哇，今晚有成十幾廿個電話喎，依家都已經喺度排到，依家仲係打到去，即係，因為我諗今晚都未必接得晒，因為好多真係好啦，咁唔緊要啦，我哋盡量去接聽啦咁我哋咧就係、博通俾下一位嘅益友啦。咁啊，即係睇翻個依家咧市真啲嗰個 panel 先。咁啊，我哋都好開心啦，係咪？即係話支咪終於咧都試到話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再 set 啦。你明唔明啊？因為好困擾啊，大佬，你淨係 set 呢啲咁樣嘅，即係好嘥時間啊！我長毛話真係。一 set 完又 set，一 set 完又 set，依家終於咧就 set 圖咗啦，就係成個問題咧搞掂咗。咁我都係真係覺得係好高興嘅，老實講，因為你嗰個節目咧，屌你諗嗰個麥就最緊要噶嘛，個麥搞唔掂咧就唔使開台嘅嚇。咁依家搞得掂啦，咁開心啦，係咪即係主要係因為嗰啲 setting 嘅，咁我以後咧就按照呢一個嘅即係呢個規範去做噶啦，咁我就唔會再轉噶啦好啦， 好啊。 咁我哋咧接聽緊下一位益友嘅電話啦，電話博通緊嘅，唔知係瞓咗覺啦，瞓咗覺就下一位啦。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通宇 系你 文 好 系嘛？ 啊，你啊，陈区，陈区你好啊， 系， 系 早晨， 啊 点称呼 ，Gary 早晨，Gary 早晨， ？Gary 系， 系 请 啊， 讲，系。 系啊，Gary 你好啊，冇啊，都想讲下咧，即系啲民主派啊、民主党嗰啲咧、泛民嗰啲咧，即系我都后生嘅，30几岁嘅，咁90几年咧，阿方司长咧嗰时十成案嗰单嘢， 哦，陈太系 即系 嘛？ 俾 陈 我 太 咁 十成案件， 系啊，陈 一九 太 九 啊，陈 三年， 方真系啊，十成案揭啦， 一 其 黎 实 牛 呢 冇 单嘢 声 到 系 而 嘛？ 家都有问题， 黎牛，黎牛喺咪 系， 度？喂，黎牛好 我 似， 就有声， 黎牛好似冇个声 系， 喎。 哦，慢慢，可能啱啱线路问题咧。 嗱，我或者我再驳翻佢入嚟啊，好唔好啊？ 冇啊，好啊，好啊， 我播翻黎牛入嚟先，咁因为 好 佢冇 啊， 咗声，咁我哋咧都要拨通翻俾佢嘅。咁Gary 或者你继续讲住先啦，呢一个 系， 嘅 好啊，好啊，好 十 啊， 成案 咁 揭 我 啊，陈 十 老 成 太， 案揭啦，系啊，陈老太十成案揭，啊，咁啊奇怪喎，我阿哥咧又唔知前10年前就话有个女人死咗喺间屋度，5、6年又冇人知，连尸都化成灰。哇！咁 同 神 埋 奇 化 都 灰 得嘅， 化 最 白 屘冇 骨， 事喎。系啊，即系嗰啲阿法官都可以判佢冇罪喎，好神奇喎。嗱，我点解讲起佢咧？因为我讲咁样就话之后咧，阿陈太自己当中都系喺嗰个 董建华时代都系做政务司司长噶嘛。 系啊系啊。 啊，好多政令，其实你话董建华自己一个，譬如85,000啦，嗰时俾人闹到癫啦，调翻转而家就俾人赞啦。 系。 即系好多好多好多政策，其实陈方真系有份去定噶。 吓。 但系点解闹就系闹阿董建华一个咧？仲要 入咗肥佬礼阵营咯，咁简单。 系咯，跟住好啦，当日到刘淑仪翻嚟，就佢话选立法会诶嗰个补选，佢落埋去选啊嘛，跟住阿李柱铭嗰啲全部话佢系民主女神啊嘛，话佢系嗰啲话好似阿边个。咁可以攞文章上去面面嗰個咧， 昂山素姬 咩？係啊，香港昂山素姬吹到咁樣，又話要支持啊，最後尾 哇，好彩佢冇掌權啫嚇，佢如果香港昂山咧掌權就屙撚啦，屌你嘅諗乜獨裁都。 所以我就係覺得我點解講翻呢樣嘢咧，就係覺得民主派嗰班人好偽善咯，即係好偽善，就係你。你哋嗰時嗰幾年，你哋同阿陳方升係對立噶，最後尾啦，到可以利用佢啦，就喺度吹佢，又吹又乜又乜，吹到佢捧佢上去，即係所以民主派唔可以得罪嘅，你一得罪咗佢咧， 係啊，梗唔得 啦，就真係係啊，咪踩啦，鬱敏啦，鬱敏當年鬧騙啊，鬧醒曬咁多人啊，你俾你俾我五追公投，跟住又咩之後咧？就係、是、因為阿鬱敏收共產黨錢，我啊唔知啊嗱，共產阿鬱敏有冇收共產黨錢？我唔知，因為冇證據。你有證據嘅，我就信。 冇證據， 你冇證據嗱，你冇你唔好嘈啊嘛！你喺度講咁多，見真話鬱敏反投共又話乜？你俾證據出嚟啦、我就知你話明就走去賣廣告啫。睇到噶， 即係得街嚇。 系啊，即系我上次打过嚟都讲呢样嘢，但系鬱敏有咩投共资料？我真系冇喎。啊，陈方升十成案件就有喎、 啊。有 系咪啊？即系你 言之凿凿噶，系有证据噶，证据确凿啊。 所以根本而家头先你今诶、即系头先头讲你话啊长毛咧走去即系话咩？幫啲外佣啊，幫啲新移民啊，攞香港福利嗰啲咧，唔使我咁樣幫咧。其實根本係轉緊噶，我係轉緊型啊，想投向泛民度啊。所以上一個禮拜你講得啱啊，就投向肥佬禮度咯。投到嘅話，咁咪得啦。肥佬禮陰點去俾佢去補參選或者係補選或者係下一屆咯。佢就想咁啫嘛。阿長毛根本就轉化緊，前兩日大概禮拜三，阿長毛佢哋落咗去太子道，太子地站出邊嗰個空地，就喺度講啊，就喺度話要唔好隔離嗰啲新移民啊。我哋要多啲支持包容佢啊，包納佢哋啊，咁啊喺度講啊，開麥啊，咁我都忍唔咗行埋走去長毛啊，哇長毛啊，我拎個電話嚇，應該姓一個我唔知，我唔記得姓周定姓曾啊，就係嗰個社民嗰個副主席啊，定係唔知副常委啊，就俾人訪問嘅時候，佢都走出嚟話要支持我哋啊嘛，支持啲新移民嗰啲啊嘛。啊，前嗰啊姓周定姓，好似你講過噶，姓周啊，好似姓周啊。 周樂行啊嘛。 我咪周，哎啦，周咩行啊？係周樂行啊。我走埋問阿財務咯，話喂，你哋個副乜嘢話好似話要我哋，但係個問題啊，新移民帶嚟好多問題喎，喺度屌喎，喺度屌喎。佢話我爸媽，話我爸媽都係。以前都是游水落嚟，都是移民嚟噶。話如果唔支持跟移民包容佢哋，咁我阿媽都入咯。兩個時代唔同啊嘛，我阿爸阿媽落嚟唔會周街屙屎啊嘛。咁你啲新移民會啊嘛。 好，喂，明白，喂，聽到你嘅意見啦，Gary，你仲冇咩補充添啊？ 好。 嗱，我谂大概系咁多，即系觉得危险嘅。 O K， 同埋唔好得罪民主派。 O K， 唔该， 拜 拜， 拜拜，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接聽下一位嘅益友啦。如果梁定華華哥想打上嚟都歡迎嘅喎嚇，唔使約出去跑馬地嘅喎，屌你真係，佢打上嚟嘅嘛，我哋呢個台最中立嘅啦。 跑馬地你真係唔會去咧，都唔離開大埔區嘅。 係啊，中堅中立我哋個台，喂最最好你打上嚟，我哋呢個平台又唔會 cut 你線任你講係嘛？ 啊！ 屌你咪打上 D 一百啊，正盲毛啊，毛孟靜都示意嗰個 operator 去 cut 線啦、 啊。係啊，做動作嘅隻手。 做動作係嘛？你俾人影曬出嚟。 鋸頸咁嘅動作。 係啊，鋸頸嘅動作。屌你老味，一鋸頸咪即係 cut 咯 ，cut 線咯，即係咁嘅意思咯。 好似恐怖分子咁。 係啊，不知所為真係。好，電話就正在撥通緊嘅啦，睇下係咪會接聽先嚇。有個益友成日 keep 住喺 YouTube 嗰度話佢自己會自殺喎，你打電話上嚟得啊？你成日喺度講， 1039， 你 keep 住喺嗰度講都冇用， 都幾搞笑喎，佢都 唔係啊，又幫你唔到，你 keep 住喺度講話你咩嘢做咩啫啊？ 唔係你唔係嘅，同埋你一係你開個 YouTube channel 啦， 嚇， 你一定有好多人會睇嘅，你會紅嘅。 啊、你真的你是这样在这里在那个的、喂看看先是不是电话接通着呢、哦、正在拨号 OK 不是你保持在那个留言呢都我们都没办法了解你的背景啊情况啊啊各位啊 你已经在6732666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啦，咁啊，下一位咯喎嚇， 一個中國移動嚟，呢個台 中移動啊，好敏感啊， 唔係本土派啊， 本土派用中移動啊，哦，唉，唔係你即係你本土派好多人都係。即係嗱，依家唔好聽電話字啊！咁多益友唔得閒聽電話字啊！我哋講嘅嘢先啦。 好啊。 你本土派成日屌泛民呢樣嗰樣，你自己就全部做翻足。你點解唔向泛民道歉啊？嚇、啊！你話人哋都鳩做啊嘛？你將個目，你將嗰個咁嘅道德標準就 set 到天咁撚高，係咪？我都覺得冇所謂嘅。咁你咪唔好去干犯。嗰啲嘢咪係咯，啊你唔係嘅，你自己又去即係做埋一份嘅，咁你有咩說服力啫？係咪啊？ 唔係即係你話俾人聽，你點解你做同佢做係唔同嘅？ 係啦，你話俾人聽，嗱我絕食咧，絕食唔死同佢絕食唔死咧係有分別嘅。你話俾人聽分別喺邊啊？嚇！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啊！ 你舉牌同人舉牌有分別嘅，你搞集會同人搞集會有分別嘅。你搞遊行同人搞遊行有分別嘅。你如果話喂嗰啲嘢我哋冇屌過喎，我由頭到尾我某某人，你企出嚟講啊！你話我係本土派，我由頭到尾冇屌過泛民搞呢啲嘢嘅。你出嚟講，你企出嚟講，企出嚟講就得噶啦。你企出嚟講啊！你話你由頭到尾都冇講過，你企出嚟講啊！任何一個依家聲稱自己本土派嘅人都有 track record 嘅，你企出嚟講啊！我叫你，一係你向泛民道歉。嗱，呢樣嘢唔係話我即係咩出賣你哋啊！一陣間又話我支持泛民啊！呢又講緊個原則嘅問題嘛！你屌人嘅時候話人哋做嗰樣嘢鳩做有問題嘅，做嚟冇撚意思嘅，你自己做撚到十足，你點樣解釋啊？你解釋俾人聽啊！你講啊！即係呢啲係好無恥咯，我覺得係啱啱啊！我唔會話因為你係本土派，我就會即係鏡住你嘅大佬。屌你老母！你做嗰啲咁嘅行為都得人憎啊嘛！你屌泛民嘅時候，民主黨做同你做，你有乜分別啊？你靚仔啲啊？啱唔啱啊？你話俾人聽啊！你講出嚟話俾人聽有咩分別？你講唔出就冇撚搞啦，或者你俾人屌嘅時候就冇撚嘈啦。當你哋俾人屌，你本土派依家搞呢啲咁嘅無鳩圍嘅活動，俾人屌嘅時候又話：，我哋要集中對準政權，你撲街死啦！去當初泛民嗰啲友計咁講啦，你冇撚死。啱唔啱啊？